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周振阳，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件我在大一时候发生的事。大一第一个中秋节接国庆节放假，我们学校呢放了9天假，很多同学呢都回家了。而我们这些没有回家的同学就在中秋节那天晚上叫了些外卖，买了些啤酒，大家在一起聚一聚，高兴一下。酒足饭饱之后，到了熄灯时间也就各自回去休息了。但我这个人呢酒量不是很好，虽然没喝多少，但是已经摇摇欲坠，就需要休息了。我呢住上铺，我在往上铺爬的过程中呢，我的一个东西掉下去了，然后我就回头看了眼这个东西，结果在看的过程中呢手一滑没抓住，就扑通一声就掉到地上了。当时动静很大，进在对面宿舍的同学呢都问我说怎么了，但我当时很疼呀，因为刚摔下去，我就想着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们应该过来看看我，我就没吭声，就想着他们应该会过来的。结果他们呢又以为我没回答他们，以为没啥事儿，就继续聊他们的天。然后呢我就在地上一直趴了1分多钟，发现我疼嘛，我自己也起不来，我趴了1分多钟，发现怎么半天没人过来管我。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很虚弱的呻吟着叫了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就从那边宿舍过来，发现我在地上趴着呢，就把我扶起来扶到床上了。当然最后我也没有什么事儿，都是些小伤。但我的同学呢从那天起就再也不让我喝酒了，因为他们说你喝一点酒上床就能摔下来，你要喝多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想把它分享给大家。 我走过红地毯，睡在沙发上，我 7:35，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很潮的泽华。 为什么你就很潮？ 因为我胸前背了一个很潮的包。 那我也是很潮的小雨咯。 当然。 你哪里潮？你并没有背包啊。 不见得是潮的唯一衡量标准啊，整个人就是潮啊。 我们俩都有包，所以我们俩才最潮啊。 这是什么？对，我们今天在一起改变当中会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在过去这一年当中，现在就大家愿意称这一年很红的包叫 It's Back。 各家都会有自己主打的那一款 It's Back， 或者有主打的好几款。那我们要好好来盘点一下，在过去这一年到底哪些品牌的哪些款式的包是 It's Back。如果你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想要给你的朋友或者想要给自己一份新年礼物的话，也可以考虑从这些 8 bag 的名单当中去入手， 然后自己也可以回顾一下去年自己都买了哪些很潮的包，然后你现在重新看的时候，你再自己的去好好的考量一下那些包现在再看到底还潮不潮了，可能只是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很潮。 所以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这一期视频，因为今天全场带来的包的数量相信是可以包你满意的。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资讯环节，看一看潮流风向标都有哪些值得你关注的风向标。第一条是电影方面的资讯，我们来有请泽华。我cue到了你啊。 你们觉不觉得就看电影当中角色如果他这个装扮非常像的话，你很容易进入到这个角色的世界当中。 哎，我有化妆师朋友跟我讲说他做不了就是跟剧组的那种化妆师。我问他为什么，跟剧组不是应该就是钱会挣的会更多一些吗？他说因为剧组的妆容不是以把它画美把它画好看作为衡量标准的，而是要贴近角色。 是的，因为有些电视剧你会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演员的这个妆容包括他这个 很好看 穿着打扮怎么是跟这个角色那么不相像，然后他明明是演仙女这样的角色完全就不像啊， 就是春光灿烂的。 你在说谁？ 大家自己心里都会有那个对照的相对应的角色， 所以角色的那个妆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是去年年底上映的《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当中邓超饰演的一个心理罪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了把这个角色扮演得更好，从发型到胡子到脸上的这个有斑点的部位，然后包括身体的每一天的穿着打扮都是做了每天非常精心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大家在看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完全可以跟着他一点一点的去破案，这个影片也会更加的好看了。 那说到破案，其实白夜追凶里面的妆也是很不错的， 是吧？ 把那个包拯的头上的月亮画到了脸上。潮流风向标，我们接下来关注前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的第75届金球奖在美国的比弗利山庄举行，而今年以往会非常鲜亮的这个红毯上面，我们发现今年在第75届金球奖上，从演员的合影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场面，清一色都是黑色的， 远看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哎，今年金球奖还不如叫黑球奖， 黑天鹅， 黑天鹅。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些平时在红地毯上都要争奇斗艳的女明星会清一色的选择黑色的礼服？原因是他们在集体抵制之前在好莱坞非常著名的那一起性骚扰的事件。所以选择穿黑色的礼服，包括从奥斯卡影后到新晋的最红女星，至少有60位加的好莱坞明星都服从了这样的规则。 不过黑色礼服其实可选的更多，你们不觉得吗？ 而且穿好了也会很美啊。 对，当大家统一的选择同一个颜色的时候，就更加能够看出女明星在服装搭配上的巧思和身材的玲珑度了。 是的， 很多秀款的衣服我觉得黑色反而是更经典的。 所以这一次这个他们的 dress code 就是黑色嘛，也是他们这一次服装的一个设置的红毯主题。那这个黑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说头好不好。 好， 首先女性力量是这一次金球奖的一个关键词，现场的每一位女星呢都在用不同的态度去勇敢地发声，比如说61岁的弗朗西斯，她的获奖感言第一句话就是邀请全体女士去喝酒，庆祝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推选出一位女性的主席。 说得真好，很想参加这次的活动。 你是不是想喝酒？ 你像昨天我们不是母婴的选题吗？然后在节目最后，因为我们昨天现场来了很多的辣妈的代表，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妈妈们在2018年最想获得的一份礼物是什么？然后他们一开始都非常就是内敛的， 官方 对官方说啊，我希望我们家宝宝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还说我希望我们家孩子这一年吃好喝好。然后后来我说，难道你们不想 想在2018年实现和朋友一醉方休这样的愿望吗？然后最后全场都举手， 那妈妈很不容易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机会，让平时可能压抑许久，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需要这样的场合来勇敢的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一些希望。 此时此刻开车的各位不能喝酒，今天晚上也没有酒局哦。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下一条资讯是，可能很多爱看动漫的朋友会关注到的，可能咱们那个漫游嗨翻天也会讲到这个故事，就是百变小樱这个角色，你们知道吧？ 不知道。 我非常喜欢。 为什么？ 小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动画片色彩很鲜艳啊，而且他讲的故事又都是学校里那种，而且小樱她当时是有一个很可爱的一群同学们，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宠物叫什么小可还是什么来的，不记得了。 我就是印象我已经不深了。 她穿的很美。 对，叫小可。 嗯， 对，你说的对。然后最近这个魔卡少女樱的新番开播了， 停了20年了吧？ 对， 还有我没有看，因为我不是一个动漫迷，但是有点想因为这个原因想翻出来看一看。 嗯哼， 想看看跟小时候的记忆有什么不同。 新番叫做 Clear Card 透明卡。然后有网友开玩笑说，就是那个大桥底下贴膜的手机膜那种。然后就是里面一些剧情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的不太一样，但是因为咱们当年看这个魔卡小樱的，比如说咱们这一类人， 很喜欢。 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或者20年过去了， 你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哎呀，怎么那么年轻？ 不是，泪流满面。 不是，20年后的我们已经成长为时尚行业当中的，对吧？ 我们已经可以穿成他那样了吗？ 对，我们已经可以变得很潮了。所以当我们重新再打开这个魔卡小樱的时候，发现哇，作为一个小学生，魔卡小樱居然那么会穿。 哎， 你们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吗？ 以前还真的没有。哎，很想回顾一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魔卡小樱那些年怎么个会穿法。我现在我这边的电脑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的鼠标，非常生气。 我要控制我自己。 OK，找到我的鼠标。 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 喜欢，闭嘴。 眼睁睁的。 喜欢这部动漫的朋友，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来跟随我们一起通过图片来看一看，魔法小樱作为一个小学生，她到底有多会穿。首先，咱们眼中非常普通的普通的校服。在他身上就是如图这样的一种效果， 这个对比图形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的很多的校服已经越来越好看了。 这个重点不应该是小樱的发型吗？ 还染发。 小樱是不是还戴了那个美瞳？ 美瞳。哎，据说作者为小樱设计了300多套服装。 哇、 哦！所以照片里面呢还只是一个就是冰山一角，每套都是可爱又时髦。然后先来看一看，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它有一款包运用到的塔罗牌的元素， 太超前了吧？ 怎么样？ 是小学生背的包吗？ 不，现在只是把它的这个塔罗牌元素拿到大牌的包里面去对应一下。 哦， 这是 Diss 打头那个品牌这2年主打的塔罗牌的元素， 很红啊。 是，然后这件衣服的这个元素就是季家的这个元素啊。 嗯， 是不是图片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你现在放的这个图片是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一版里面的。 对，是的，这一版。好，接下来他背的这只包完全就是 F 打头这只。 我滴个神了， 怎么样，完全一样，有没有？有没有？ 完全一样、啊、 是不是？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的是他的这款包。后面的这只不是粉色的哦，是深色的，这只完全是 Celine 的这 Clasp。 所以那个时候小樱已经是时尚 icon 了。 不是，作者本人太厉害了，因为他超前了不只是几年，是十几二十年。 对对对，继续来看这一只。 天哪，我已经不敢直视了。 还小露香肩了，你看那个衣服。 没有，人家哪里露香肩，那个是背的包好不好、 啊、 想多。 小 但他这只粉色的包是一个小众的品牌的原型，再加上这种带小翅膀的元素，完全也可以媲美这个比利时的小众品牌。 作者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绝了， 作者 很爱买包哎，这个作者 我不太了解。然后再加上这种袜靴， 哦，真的袜靴， 怎么样？ 那个时候 超前吧。还有这样款式的袜靴，完全是秀款的， 太酷， 在秀场才可以看到的。还有这种， 哇哦， 对，就是浴室加拖，也是这2年秀场上就经常会见到的，以及这种绑带鞋。 哇哦。 感觉当年的百变小樱魔兽卡已经预测时尚界未来要发生的一切事情。 20年后就风水轮流转了。还有这种英语家的芭蕾鞋，完全一样。 还有这种绑带的马丁靴， 都这两年很红的呀。 你以为百变小樱只穿高跟鞋吗？不 ，Air Force 它也有， 但不是普通的那种哟。 对，是限定款哦。还有这种鞋，包括这种带翅膀的，还有轮滑鞋。 哇，当小樱太幸福了呀！ 还有 Choker， Choker 简直了，在那个时候， 这个 Choker 是不是简直了？还有这种系带的发箍，以及腰封。 妈呀，小英每天出门要花费多久啊？ 所以说300多套衣服啊，然后哎不对，这些不是了，看这些， 哇哦， 这种泳衣也是啊，包括这种连体的服装， 太好看了呀， 还有这种高领的卫衣。 重点是小英他们学校也很超前呀，允许他每天穿成这样来上学。 所以这是生活在童话中的人啊。 难怪女孩子很喜欢看这个电视剧。 对，所以在时隔20年之后，这个全新的叫我们刚刚说叫 clear card， 透明卡片，你看真的很像手机的贴膜啊， 真的就是个透明卡片。然后呢，服装造型也变化了。 我们可以去电视剧里面好好的探索一下 动画片 新番到底什么样的状态。 我当年小的时候还特意买了那个塔罗牌，就小樱的那个塔罗牌，特意买了它的周边产品，还自己在家里摆。 你现在还能找到吗？ 可能找不到了，因为过了年头实在太久了。 哎，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现在会不会把自己打扮成小樱的那个样子？ 我会啊，我不是， 就是 Lolita 这种衣服，可能只有 coser 才会穿，就是朵小美那样子。 是的， 他来做这个节目的话，他 很适合他， 很专业， 穿上非常美。 对对对。好，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我们盘点完了百变小樱在电视剧里面的300多套衣服其中的一些元素以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我们要盘点2017年的那些 It's Back。当然，我们也要一起来关注一下，在2017年都有哪些时髦的单品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其实，在2017年的女神百分百当中，我们也跟各位讲到很多的品牌的一些时髦单品，包括像 Slogan T 啊，包括像什么网袜呀之类的，我们都有盘点过。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看，从2017年整个年度来看，到底哪些单品是值得我们再来，温故而知新一下的。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过去的2017年那些时髦的单品。 也欢迎各位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包柜打开，然后对应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昨天晚上有做了一个推送，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打开你的包柜，发一下在2017年那些包你满意的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有奖征集的活动。哎，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吧，这是2017年的时髦单品之一，好造型非常百搭的 贝雷帽吗？ 贝雷帽， 贝雷帽去年简直太红了。 可是咱们三个好像都没有入贝雷帽，你们有入吗？ 贝雷帽对于这个头型和脸型的要求很高， 我每次看到贝雷帽都很想要，但是因为我的头型确实有点问题，可能不太适合戴帽子。 是吗？ 对。 可是贝雷帽好像是比较好调整它的帽子的角度还有方向。 我觉得戴贝雷帽首先这个本儿都不能大，像我和袁一这种大 我就不行， 就会显得前面很高。 不是，那前面露出 一点刘海呀、啊、我觉得应该还好，可以尝试一下。 你看所有戴贝雷帽的拍出来照片都是不露刘海的。 对，刘海其实不能露，而且说实话贝雷帽确实挺挑人的、 西方人比较适合戴，是因为他们这个鼻梁骨很高， 脸长脸小，所以如果你的脸不够小的话，可能确实要谨慎的选择贝雷帽。但是像他这种戴法，把贝雷帽整个往后移一点、整个把前面的刘海加前面的鬓角都露出来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好造型简直了，就应该赤橙黄绿青蓝紫各来一， 很好看呀。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的鞋子当中，就有老爹鞋在2017年是一个非常火的单品。 你们入手过吗？ 我正准备入。2018年其实有很多品牌在继续出这种鞋子， 它首先很舒服， 对，入脚上脚是很舒服， 然后呢拍照包括你自己走路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我会想入，我觉得很时髦。哎， 对、 而且对，而且春天秋天这种季节，无论搭配什么样的衣服或者露一截脚踝什么都很好看。 你看左边这个模特，他穿的是西装裤，一身西装配老爹鞋就不会显得这么的严肃。右边这位呢直接就是配一个短袜，然后配连体的这种套装。 就左边时尚，右边偏潮一些。 对，包括男生穿起来也不会觉得有违和感。 男生穿显然太合适了。 你看吴亦凡本尊上身了好几双，示范了好几种穿法。 因为男生有很多很多的球鞋，每一款球鞋呢都很重要。这种鞋呢跟其他鞋相比，它其实跟儿还挺高的。我觉得有些小心机你可以在里面体现出来。 你们男生像你这种1.8米以上的个子，还需要这种内增高吗？ 我不需要内增高啊，但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哎，你怎么长个了？就是因为我穿的松， 你把你脚抬起来呀、 啊！哎，这双鞋今年又 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见，抬高一点。来自 Fancy Puma 对，啊，也是一双有了小金鸡的鞋子。接下来，在2017年不得错过的就是网袜。网袜就是已经不像是以前说，嘿，你是其他什么对吧？职业才会穿，但并不是，你可以选择短截的或者是长筒的，但是要配套其他的一些元素来穿。 来踢腿，踢腿，踢腿。 我可能踢腿不太合适吧，我是不是应该一会儿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我去表演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对啊，一会儿可以展示一下吧。 对，就网袜怎么穿，可以是配这种短截的，配运动鞋或者高跟鞋，露一小截， 很时髦， 或者是穿在破洞的牛仔裤里面，像杨幂这种是露一个脚脖子， 嗯哼， 然后以及穿在破洞牛仔裤里面。总之如果你要穿网袜的话，一定要搭配另外一个单品，然后露出来的面积不要太大。如果露整条腿的话，可能让人感觉视觉冲击有点太大，一小局部就好了。 我记得去年刚开始出这网袜的时候，很多男生不理解， 现在能理解了吗？ 看久了以后反而会 觉得 很 好 看 吧。我觉得男生是会喜欢的呀， 就刚开始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女生穿这样的袜子出来了， 就可能觉得不是好女生。 但是呢看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反而会显得腿型更加的好看，比较有一种神秘感。 对，另外在2017年的关键字呢，还有不知道你们鞋柜里面有没有这样一双奶奶鞋。这个鞋我无法理解，说实话 现在还无法理解。是吗？ 现在我依然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并且不会入手。 男生会觉得好看吗？ 左边那个图的话是不懂，但是右边的左边图有点像老北京布鞋了， 就是完全平跟，你觉得是更不好看的，但是带一些跟你会可以理解是吗？带一点跟穿起来上腿是这样的效果，光腿或者是配裤子。 我一向不太懂，就是这种非常粗的粗跟粗高跟鞋、它的美点在哪里。 男生向来都喜欢细高跟。 对，细高跟有种那种小性感的那种感觉嘛。 反正累的又不是他们。 但粗高跟美在哪里嘞？ 可是，但是你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搭配也是一个关键。 粗跟稍微好一点点。 粗跟的，然后金色、金属色的，配这种阔脚牛仔裤，算是，直筒牛仔裤吧。 嗯哼。 好像这种单宁色配上这样的金属色，还是挺有一些视觉撞击的。 但仅仅是因为颜色，哎，我觉得，它这款鞋子可能真的不太， 所以这样的奶奶鞋不太好搭配， 不是很好搭配。但是如果像王菲这种自带气场的，就完全没有问题。 对，如果你没有气场，可能穿上就是奶奶， 就是奶奶本身， 奶奶也挺好啊，很慈祥。 好了，以上是我们在潮流风向飙冬中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了一下，这个百变小樱在电视剧里面那些穿着和单品的搭配，以及2017年都有哪些元素是非常值得你去关注到的。因为像这样，虽然是它在2017年很火，这种风潮会延续到2018的春夏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去入手那些2017年的热门的单品的话，在2018年的上半年也是可以考虑去入一下，像这种网袜呀，包括一些小的贝雷帽。它的单价并不会很高，是非常亲民的，有很多的渠道都可以买到，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刚才的那双运动鞋， 老爹鞋， 对，今年的话也会很好穿。 对，老爹鞋是可以去鞋柜里面翻一下的。而且像那种橡胶边，如果已经开始微微发黄的话，它反而更有那种 更时髦 的感觉。 对呀、 如果你要是够厉害的话，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做一些涂鸦，反而更加的个性嘛。 前提是纯白色的鞋子做涂鸦， 黄发黄的也可以啊。 对，就如果已经很花的话，就不要再涂了。 啊，对，这倒是了。 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们稍后要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盘点，过去这一年包你满意的那些 eight bag。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背包的泽华。 你就一直在旁边手舞足蹈干什么？ 因为很时尚啊。 好了，我们欢迎一下最时尚的小雨。 我是没有包的小雨， 没有包 依然 很 时 尚。主持人之间一定要照互捧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的互动当中。因为我们马上要展示给大家的是过去这一年让你包你满意的那些包， 不能错过哟， 绝对不能错过。首先我们要先来盘点一下，都有哪些包上榜了2017的 8th bag。 我们再解释一下 8th bag， 就是我们今天屏幕下方显示的这个 8th， 就是 IT BAG。 什么叫 8th bag？ 什么样才评得上 8th bag？ 就是这个牌子，就是今年就是火到这个包就几乎你看到街拍呀，然后你身边有很多姐妹淘一直在讨论呢，基本上它就可以算是这个品牌的 8th bag 了。 所以它有可能是之前完全不知道，然后只是今年突然间的爆发出来，然后大家关注到。 也有可能这个包其实它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但是只不过这两年又被人翻出来，然后重新又翻新了一些颜色。你通常看到品牌如果这个包存在很久，然后只是变换着花样去玩它的话，通常它就是热卖款，才会有可能设计师不停地在这个包上下功夫。 对， 还有可能它不是一个大热品牌，但它确实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小众品牌。 小众品牌今年也产生了很多的 8th bag。 我们从排名前十位吧，我们从第十位开始往前去盘点。当然我们今天这盘点的十位当中不见得包含所有的 8th bag， 但是一会儿我们现场带来的真包当中就会包含更多的 8th bag。 哇哦， 好吧，从第十位开始。第十位上榜的是这个，噔噔噔噔，来给你们看一下， 放了一个手镯在包上吗？ 就是很像，很多人说像牛魔王， 对，像牛魔王，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这个包它叫做 JW Anderson Pierce Bag。 这个 Pierce 的意思就是穿过穿越的意思，那就是在这个包上的这个元素里面有这样一个穿过去的手环， 很有趣，很亮眼， 环状，对对对。其实这个设计师就是 Louis V 的设计师，然后这个品牌就是它的同名品牌。所以这个包今年确实卖的还挺好的，而且价格并没有很贵。 对，这只包在各种杂志上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网红街拍上面都会经常看到。 对，所以你的兴趣爱好对于包是那种不随大溜的，是那种愿意别人看到你说哎呀这个包好好看，什么包呀我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或者说我没有见过，你觉得哇这种包是合我心意的，那 你选择这种， 对，是可以选择的。它的大概的价格就是根据尺寸是不一样的，如果花费个4-5千就可以入手一只这样的包， 那其实还不错， 跟大牌相比是划算 的，而且看上去也是能装的， 对， 是那种非常不实用的款， 也有不同的尺寸。 他说的是能装的，其实还挺好的，一方面是本身能装，另外一方面你拿这个包以后你自己也挺能装的。 对，可以扮演格调。这是我们上榜第十位 It's Back 的叫做 JW Anderson Pierce Bag。 接下来第九位的包包是这一只啊，等一下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只第十位的包，它在秋冬出了一款带流苏的款式，可以手拿也可以肩背，然后是麂皮的，其实也还挺实用的， 特别适合在北京背啊，你不觉得吗？ 就不怕脏， 风很大，它会飞得很好看。 风很大会不会把它的流苏吹成什么金毛狮王？ 回家还要梳一梳。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位是这一只， 哇哦， 这只包叫做 Cart Geyer Arc Bag。就它有点像竹篮那种编织的类型， 很像窗花哎。 然后也有人说它像是奶奶背出去的菜篮子。 我远远的看觉得很好看呀。 对，是很好看的，而且它确实是竹编的。它就是竹编包，这是一个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品牌。 这 是 在竹编的感觉应该会贵一些了。 竹编的价格其实还好哎，你猜猜多少钱？ 跟刚才那只比的话，我觉得这只应该会贵一点，5-6千吧。我觉得 小雨呢， 不过万，5-6千吧也差不多。 我告诉你们价格哦，1000块就可以买下。 哇， 竹编哎，怎么可能会比皮要贵呢？ 快过年了，可以奖励自己一只的。 但是这只包确实在生活当中没有见过哎， 没有见过是不是？但是街拍和杂志当中可能见的会比较多。 是， 但它这个因为是竹子的，所以会很轻巧。这是首先，但其次我会觉得它可能不太适合秋冬用， 冬天会不会容易被冻裂之类的， 对，或者会拉手。所以夏天春夏之类的这样的季节会比较适合大家来使用。而且你知道它凹造型的时候很好凹哎，你 你想这么一个包，你这样拿在手里是一个包，打开的时候是一个包，你如果把它这么反过来， 大家会很好奇你拿的是什么， 会觉得是一面扇子， 对， 然后拍照什么都会很特别。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不能肩背，嗯，所以会比较占手， 只能手拿， 嗯。我觉得之后打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一点， 拿刷子刷一刷就好了。 北京相对来说比较脏一点，中间那个缝隙要注意，要给擦干净。啊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八名的包包，来自 Valentino Rockstar Spikes Bag。其实铆钉的这个元素在 Valentino 已经存在很多年，就是他们家品牌最大的 元素，是一 个经典，对。但今年出的是满包都是铆钉的这一款。就是这一款，当时在北京上市的时候还请了很多明星去站台。 对， 对，这只就是它的点在于又可以手拿又可以肩背，嗯，然后据说它的铆钉的设计是说为了保护皮质的存在，嗯，因为它铆钉是突出的，然后皮质不太容易被划到。 但那样的一只包是不是比较 容易划到别人啊？ 就是有点像凶器，是不是？ 比较适合酷酷一点的女生。 对，嗯嗯，或者你也可以混搭，就是你穿一身很仙儿的衣服，然后你背一个这个包 也 OK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没有什么搭配是不可以的。 你说公主风拿刚才那个包也是 OK 的吗？ 对呀、啊，你穿一身很仙儿，然后就背一个这个包，因为它还有很多别的颜色。你看，像古力娜扎这样的搭配也可以啊。嗯，红色，过年啦，可以大家奖励一只自己红包啊。 每次一到过年前后就很想买红色的单品， 是不是？ 对， 但是要忍住哈。我们看一看价位吧，这一只的价位呢大概要到五位数。 哦，算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啊。 对，没什么关系， 今晚吃饭去吧。 我们只是在盘点2017各大品牌的这个 It's Bac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第七位上榜的是来自 Balenciaga 的这只包，它叫 Balenciaga Bazaar Bag。 这很好用吧，生活当中 就是它是不是很像一个麻袋，太大了，我觉得就很像一个布袋子、嗯、然后又再让它彩条的，所以很多网友会把它跟咱们就是搬家的时候用到的那种大尼龙袋子 是有点 像比较，所以 Bazaar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市集的意思、嗯、意思就是你可以背着它去进货， 但它颜色又很鲜艳。 对对对，但是如果不带这个 logo 的话，可能你真的觉得它就是一只普通的尼龙袋。 不过我觉得是好看的，我喜欢这样的， 可能更适合男生，因为我们女生平时并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装。你如果忽然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包，我会觉得 当妈咪包你也不想吗？ 哦，那可以，那可以。 那这样的包是不是比较挑身高？我觉得像小雨这样的身高拿应该是很好。 对，像我这样的就要稍微就是考虑一下。嗯嗯， 刚才瞬间忘了自己是个妈。 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到的是上榜第六位的是这只。Fendi 的天奈 bag 很好看， 对， 形状非常的有品味。 是的，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幅上面呢，是他设计师在这个天奈 bag 的包型上面进行了一些更多的美化和修饰，嗯、 有种宫廷风的样子， 就是、对，更宫廷，更巴洛克时代的感觉。因为它很纷繁复杂嘛，但是这款包其实也有很多素色的， 对， 素色只是通过拼色来体现这个包的品味的，可能那种的搭配会更多一些，也更百搭一些。 刚才设计师网上面画的那些图案就很适合小英来拿呀， 小英背的是素色的。所以这只 Kanda Bag 其实这两年也在 G Fendi 出了 Peekaboo 以后也一直就是这只包最火了， 嗯，这只包很红， 设计师不停的在这个包上面想出一些新的玩法、嗯、加什么铆钉元素啊，加什么小的什么亮片呀，巴拉巴拉各种的。 所以你们女生看到这样的包会毫无抵抗力是吗？ 就像这种巴洛洛克风格的呢，我就会觉得说哇好美啊，但是你说真的让我买呢， 生活当中使用是有一点太浮夸了。 对，是真的让你买的话、嗯、可能会犹豫很久。哎， 但如果是素色的拼接呢？ 我们一会儿就有真包展示啊， 对， 就很适合。 我买了一只素色拼接，但是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怕它 本来想说 可爱， 不要说包都是从哪儿来的，就是我们的包都是通过各种不知名人士提供的，来自 volunteers。好，继续来看一看，在上榜的第五只包是来自 Prada 的这只也是火了很多年的一款包了，而且也应该算是他们家最百搭的尼龙包。嗯，依然在 2017年还上榜了吗？ 依然上榜在，而且还排名很靠前，在第五位。 这只包我知道，是因为它的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非常非常的轻便，嗯哼，自重基本上没有什么重量。 对，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到的这第四号包。 作为男生的我完全搞不懂刚才那个包的美哦。 你在说这只 Prada 吗？ 对。 你 觉得模特上身也是不好看吗？ 就很正常的一款包， 因为它存在太久了， 很多很多年了， 很多很多年。那好，接下来的四号包，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入你法眼的，就是 Chloe 的 Nile Bag， 这个很好看， 就是好看的点在于那个环， 对， 可以当手环，可以作为装饰，然后还拎在手上一个包， 对， 就还挺特别的。 而且它这只包也是有各种不同材质的，什么麂皮呀、然后纯皮呀，又拼色呀， 对， 所以大家就非常爱买。 对，所以凹造型真的是利器， 哎，这个包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第三位的包，来自 Cheese 打头的这个品牌。 这只包就太红了呀， 太红了，也出了很多的材质， 太红了，各种不同材质， 对，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主要是它这个双 G 的这个 logo， 就不会显得老气。其实这个品牌有一段时间是走到一个弯路，走那种老花的元素，然后就整个让消费者的年龄就蹭蹭往上爬， 对， 但是近两年就开了挂，连续好几年， 简直了， 在同行的比拼当中上升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对，这两年好像他们家每一年的单品都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你看即使有一些变形的包型依然是配得很好看，而且它这个背带也可以做不同的背法和玩法，然后大小号有各种，又有带手拎和肩背的。 是的，可是这款包好像崇尚的就是纯色，它没有拼色， 它没有拼色，但是后来设计师又出了往上面拼一些什么亮钻、 小图案的呀、 花纹啊一些的 小蜜蜂 啊，对。 哎呀，看起来有点眼熟。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二号包，这是来自全球第一大的奢侈品品牌的这款包， 不懂哎， 水桶型。哎，我刚开始也没觉得这个包有什么好看，但是当你看到有那个内里是拼粉色的时候，你的少女心就被俘获了。 哦，是每一个包里面都是粉色的吗？ 不，你看它有不同拼色，有配黄，有拼黄，有拼红，有 拼 红。 它拼了粉色，我就有点 是不是 喜欢？ 受不了了吧？ 受不了， 是不是？ 粉色就会觉得太少女了， 俘获了老夫的少女心。 哎，你们女生买包真的是没有原则哎，外观看起来一般，里面内里不错的话也会喜欢。 因为我们是一个都是有内涵的女孩子呀。 我 注重的是内在呀。 我今天学会了网上的一句话，网友教我的一句话，叫做你想买这件东西，就像你妈妈要，就像你小的时候你妈打你一样，没有道理， 没有理由哦。我们开心就好。 对，然后那我们看一看2017年 Ace Bag 当中排名第一的到底是哪一款包。当， 哇哦，当之无愧了， Gabriel 太火了，就连飞总Pharrell Williams 本身都上身了。 这款包已经火到最后我都不觉得它丑了。 刚开始我记得小雨是有诟病过它，对不对？ 对，刚开始我一直在吐槽，我觉得它非常就像一个流浪包。 它就叫流浪包呀。 对啊， 对， 就是很适合去流浪， 就是很像男生的包啊。 不，它出的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款是黑色，然后加一些纹路的，是可能是飞总的特别设计款或者怎么样。它其实起初的时候出了几个尺寸，出了一个小号，出了一个中号，还出了一个 mini， 然后最近呢出了一个超大号，就是大到 短途旅行可以用的那种大， 对，就感觉你拎上它就可以离家出走的那种。 那还挺酷的。 据说那一只就是给男生来准备的。然后我在专卖店我看到很多男生， 那很想买一只背着它离家出走一次。 你现在是有多不幸福？要离家出走，连线下小雨的老公。 好了，以上是我们暂时先跟大家来盘点到的，在2017年的这个品牌当中比较靠前的前十位的 Ace Bag。当然，这还不是包罗万象，我们最终的一个排行榜。我们今天现场有带来自不同的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他们手上的2017入手的一些 Ace Bag， 稍后呢也会一一为大家揭晓。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在盘点的时候说的话一样，女生和男生对于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 你把胸挺那么高干什么？ 就在给大家展示啊，这款包也很潮啊。 可是你并不喜欢它啊。 对啊，就女生跟男生眼中的包的好看度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只包很多男明星也在背耶。 哦，我确实看到不少。 对呀， 但是就觉得小的时候像是售票员呀。 可是其实你背上还挺好看的。 对啊。 但我个人不是很懂它的美点在哪里。 那你就拿下来呀， 你摘下来不要背呀。为什么要背我的包？ 现场我就摘。 好，这样。我们这样啊，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视频直播当中看一看我们包你满意的这一期。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在男生眼中各个品牌和款式的包到底价格是多少钱，他们觉得是合理的呢？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次大采访。 这个就适合比较有个性的一个。 这个包贼丑， 纽约马克加克布加加加克加克布 马克雅各布是吧？这包也一千多。 哦，这个我知道。 鸡鸡。 GUCCI， 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那个当年那个斯巴达勇士就挂在脖子上，啊，就那种就冲锋那种，啊，就那种。 这个杯挺好。 这是邮递员专用啊，这是装一封信，你看看，两封信， 装两封信。 对，这边第三封行了，激活了，邮递员可以出发了。 我背下，我背下不就成这样了，是吧？ 哎，就算我去哪儿，现在 四千左右， 五千块钱， 一万左右吧。别告诉我这也是包，好不好？谁的鞋垫？ 两行泪啊，这是。 哦， 我以为是通的呢，哦，这设计还挺酷的。 不 出来了，这是 梅迪因，意大利制造的。 这扔地上我都懒得弯腰捡，好不好？这就不要再估价了。这个，哇塞！你是想说这个也是个包吗？ 这个感觉就我有脚气，往你这肩上嘎嘎搓脚，当磨脚石是特别好。 这是防狼用的是吗？就过来，你死狼！300块钱， 破天荒5块钱。 这个我认识。叫什么来着？香奈儿的， 是那个。 你看这种拉链，又是这种夜店陪侍风感觉， 6-7千吧， 应该在1万左右。 特别像那种翻糖蛋糕做的那种书包，反正我觉得只要我不认识的，应该就都是没牌的。 low 是吗？能再 low 一点吗？1000左右，我觉得了不地了。你再往上高了，你就是抢劫了，抢劫。 这种包是垃圾皮子，1000块钱的。高了，600， 猜赖的是吧？天冷了， 我觉得你们这节目今天来的包应该都便宜不了，我就往高了猜。这个既然是皮质的，还是三层，这么多皮，4000， 弗拉的吧？ 错了，像他们这种欧洲小语种，你发音要有口音。 就是这个包贼贵，就这种破包2000多块钱一个，这不坑人吗？骗傻子！不是这包怎么开呀？这包开不开？这包只能这么用，这包没法开呀。 哎哦，有钱，那算了，算了吧，他丢了算了。 我说什么来着？谢谢啊。 他丢了算我。 对，谢谢。 Oh no！ 哎，人家人家来采访采访吧，还给我钱，真不好意思。哎呀。钱还挺多的， 800， 应该1000块钱以下吧。这个，哇塞，机车范， 真丑哎，真丑哎！你们知道河北有一个地方叫白沟吗？就是那些卖包的，他们都上那儿上货去，这个就是那儿上的。 这个没买眼镜， 哎呀，太小了，得脸多小才能用这镜？那我都得拉老远了，都看不着自己的全脸。 把烂皮了。 白兰插就口是吗？是不是感觉我的英语屌爆了 ？International 是吧？ 巴林才阿嘎什么？巴林才嘎？ 巴黎世家，河北白沟巴黎世家， 4000多块钱， 1000到2000吧，2000左右，2000多有可能。一摸这手感，简直了，哇！ 不想评价，这个东西，这一摊东西。我真的不想评价这一摊东西。恐怖片里面那些变态杀人狂或者那种人造人，都是长这样的。然后手里拿着大斧头， 不想评价他。给我卖50块钱我都不买，2000多吧。这是国外产的，2000多到3000。 终于到了这一款，我就觉得这个很欢喜，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我们直男，对吧？ 我们看到 不 对，哎呀，为什么你们拿这样呀？对吧？你们心里有东西，哎，不要拿这很多东西啊，不安全，我背着他出去会被人偷了，对吧？但是你要记住，有钱人他不需要那样，因为没有人能够靠近他，你知道吗？为什么会围着一圈人？他不像我们走在人群之中，他们不走在人群之中，人家背着这个包，对吧？人家在拳头里面，人家往下漏，人家往下漏东西，后面都是十几个助理跟着捡。 对吧？所以人不用拿量，这才是有钱人的生活方式，知道吗？ 要不一万五吧。What？ 对不起，我 low 了。我这个心的， 看我都太丑了。我回去我就辞职。 你看你们假装不知道，这期节目不用出，否则我卖点钱咱们就亏。 我们先暂时只播了上集，男生眼中这些包到底应该是多少钱，然后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挺难为他们的一件事情。 你不了解的话真的不懂。 我忽然脑子里想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哎，就是女生可能新买了一只非常喜欢的觉得很洋气的包， 可能还是咬牙然后吃土了很久才入手了这一只， 然后都舍不得怕沾上手印的那种，很心爱它，结果你背出门男生看在眼里，其实他们心里是那样想的， 就是在男生眼里就是一摊什么鬼， 或者说哎呀1000块钱买的包至于吗。 对，然后尤其是刚刚那个男生说的这一摊什么东西还套在头上， 对，就是男生都，而且男生会觉得说这个包根本打不开，就只能背着，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都会有。 对， 就像女生看到男生买电子产品一样，你们也不懂 电子产品， 然后也猜不出价位， 理解啊， 对不对？ 球鞋我不能理解 啊，球鞋现在也是， 我也不能理解， 我不能就是理解，就是那种花很多花大几千买那种就是篮球鞋， 然后女生眼中这不就299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吗？ 对，或者顶多599了，不能再多，再多就是抢劫。 你在说谁呢？ 啊，没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了解，就是互相， 很多男生都是对球鞋有一种迷之热爱 执念，对 对 对。但是男生会说了，我也就买2双球鞋，加起来也不止你这一个包。 对，他们的借口就是这样的。 对， 而且女生换包换的确实很频繁呢。 其实还好， 也还好。 一个女生算一算，一年怎么地也得入手5-6只吧。 来吧，我们做一个民意调查吧。欢迎各位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男性呢你就可以吐槽你的另一半，女性呢你就来检讨一下自己，或者你也可以假借说我的有一个朋友，巴拉巴拉，对吧？这种套路我们也都懂。 拿我的朋友可就太多了。 来说一说2017年你都包你满意了几次？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我们也会在稍后的6点钟的那一段节目当中来公开一下我们这一次民意调查，我们这个接彩的视频当中这几个男生在得知这些包包的真实价格以后是作何反应。 哇，很期待了， 场面将会相当精彩。而稍后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来揭晓我们刚才盘点过的一些或者是没有盘点到的这些 It's Bag， 他们到底都有哪些故事在背后。我们也会在每个包当中来吐槽他们的缺点。 是的， 虽然花了很多钱，虽然是我们吃土很久买的包，但是它也真的是有槽点的。 是的， 每一个包都会有槽点。 对， 欢迎各位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2017年包你满意的包有多少只，包你难过的包、后悔的包又有多少只？ 对，有哪些包你买完以后真的觉得很不值，用起来很不好用？一定是有这样的包存在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 喜欢你的泡泡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心也偏把 伤口亮出来，把我所有梦想一云空白，一阵风跑得比光还快，把许过的承诺都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出意外，无心制造伤害，遇见生活 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6点钟，相信各位已经下班在回到家里的路上，然后呢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来听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包你满意包治百病的泽华。 为什么 包就在我身上， 就一只而已呀、啊、想太多。 背了一个小时他就已经爱上了这只包、哎、 他在背之前居然就跟我叫嚣说，这只包你送给我我都不会要。 刚才在恳求袁一说，你可不可以送给我， 求求你。然后我就在放广告的时候跳了舞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并没有看到。 如果你错过的话一定要回看那支舞蹈，太美 了。好吧，欢迎一下小雨。 大家好，我是小雨。 嗯，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跟我们一起包你满意包治百病一下、嗯、我们也欢迎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有无人像你啊、神将世界啊、卷方杰，还有 H 啊、什么怪胎啊、什么残伤啊、荣啊等等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嗯、也欢迎你们大方的打开包柜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过去一年入手的那些包你满意的单品。 我们有些包包已经等了很久了，他们很孤单很寂寞， 很想见到大家，所以请我们导播老师把镜头给到表演区，然后我和小雨呢就要过去跟大家一一来介绍这些包的优缺点。就是再贵的包也都有槽点，所以你们想知道吗？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好了，喂喂 ，test test 啊，那个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来 test 一下，拿那个话筒 test 一下。 喂喂喂， 没有声音哦。 喂喂， 开一下，你再说话。 喂喂 还是没有声音。 Test test test， 这个是有的吗？ 原一的那个是有的。 OK， 那你拿我这个吧。 用一个吧。 好好，用我们这个。现在噔噔噔噔，在我面前就一大堆的包。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全部清仓处理。 那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背了一个腰包，所以你觉得就应该收钱吗？ 哇，一折一折，一折都不到，白送白送白送，来吧，介绍介绍，白送也要介绍。 好了，那我们从哪只包开始介绍呢？ 刚才就从你那个自己手里拿起来那只包好了。 嗯， 对， 我很喜欢这只包，哎，忍不住想摸一摸它。可以拿走吗？ 摸完之后的手感 拿走回家随便摸。这一只包很低调，如果要是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到是来自于哪一家的。 就男生的公关包嘛。 但是对，会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好像如果不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里背也可以。而且这个包款其实是最近几年很多牌子都会就是都比较流行的一款这种类型的包。 对，就像这种，就是像泽华刚刚讲的男生的公文包，或者你愿意叫他什么邮差包，但 像我这种学识渊博的人， 他不是邮差，对，他是公差，就是工装包， 差包， 对对对， 叫那个通勤包， 对对对对对， 跟那个杀手包也有一点像， 不像，就只是四四方方而已。 啊、 但这只包就是就像小雨说一样，它的颜色确实是我喜欢它的点，就是它是那种英伦墨绿的那种感觉， 打开看一下， 可以。它的名字叫 clasp， clasp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在模拟这只包关上的声音。对，我想我说这只包的槽点就在于它开起来不是很好开，就一只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哦， 对，它必须要，对， 没有肩带，对不对？ 它没有肩带，只可以手拎。这只包它有一个小号是带肩带的，但是包型整个是长方形的，然后是一个单背的，也叫 clasp， 但是这是大号的 clasp。 大号的好看呀。 大号的很适合各种场合拿，我觉得大号的比较有气场，而且它这个形状非常好。 我比较好奇女生喜欢它的点在哪里呢？ 帅气， 像我一样， 简 洁，像我一样， 神秘，然后还有就是自带女王的气质，就是你当你背着，当你背着它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会以为你是创业公司的女老板。然后它的槽点就在于，第一，它的因为整个是整张皮，也不是那种油蜡皮的处理，所以很容易流。滑的印子，你就要小心。它这种整张皮，如果一旦滑了一道的话，就整个包就被毁容了。 其实今天咱们在场的好几只包都会中这个枪，哎， 对，都有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不好开，你要开它的话，必须得要，你看我一个手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必须要两个手。 刚才你说它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叫做 clasp，clasp 的意思就是模拟，你看，就它关上那个咔啦的那个声音， 嗯， 对，它是不是还？ Class， 这个包还挺能装的，其实， 看起来很能装。 这个包因为它的形状是完全挺阔的，所以你里面只能塞一些扁的东西。假如你塞一些形状比较奇怪的圆的、肿的、胖的东西的话，它就会被挤变形，甚至它也没有挤的余地，但它很硬，整个都很硬。 很喜欢呀，就算不能装为了它也是值得的。 那既然说到不能装的话。这只可能会更不能装吧， 简直了！ 这只它的能装程度完全不能被称之为是一个包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到底可以装什么吧。现在不是出了 iPhone X 吗？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只包看起来是能装一些东西的， 对， 放一个手机。 因为它看起来侧面是有厚度的，像这种有厚度的这种 mini 款的小包其实是还可以。所以我本来看到它的时候对它的期待还 OK， 哇，连一个 iPhone X 装不进去哎。 iPhone 都装不进去的话，那 Plus 系列就更装不进去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出席，我觉得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 我知道买菜，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的时候，连原因他拿的这个粉饼盒子有稍微有一点厚，都放不太进去。 我知道了，妈妈口中的零钱包， 可以带上，然后加一个唇膏。 现在我们在试验啊，这样的一个小包里面到底能放多少东西？ 好，现在我们往这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个粉饼，其实就正常大小的粉饼。以及一个日唇膏，结束啦， 就塞满了， 再也放不下任何东西了。 而且重点是旁边已经被挤成这样了。 哇哦！ 所以这只包就，因为为什么会把这只包也问朋友们要来，是因为它代表了 Gucci 2017年的酒神的系列。酒神系列其实很火，它这只呢就是 mini 款，太 mini 了，所以很适合海边，可以吧？ 你穿比较清凉的时候， 海边你要背它放什么呢？难道你要放一支防晒霜进去吗？ 就是对啊，小样的防晒霜和一支润唇膏啊。 手机又放不进去，又不能达到任何。 度假就不要手机了呀，要手机干嘛？还要二人世界干嘛？还要度假？而且我觉得它很适合的点在于，它的这个包盖打开以后，它这个肩带是可以取下来的，或者你不取下来，你也可以把它塞进去当一个 当手包， 完整的手包。因为它酒神这个地方这个 logo 是有一些亮钻的设计，所以加上这个紫红色的丝绒的配套的话，整个就还挺闪亮的，很适合搭礼服。 它看起来是好看的，但它其实就是装饰品，是不是？ 槽点就是太小， 太小了。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同样在场颜色很鲜亮的这一支讲了吧。 这支包刚才有说到哦，就是在介绍图片的时候没有。 这个包我想不到它的缺点是什么呀？ 稍等一下哟，因为刚才这支酒神包，我突然发现它有一个新的玩法，它这个里面自带了一个短链子，带一个环扣的，所以其实这支包在设计的时候也有点像类似其他像 Fendi 家的大小包子母包的一个， 是不是这款包设计的时候只是为了给其他东西当挂链的？因为太小了。 对。我们现在尝试着把刚才的那个很小的包放到第一个像男生公文包的那个包上， 这个 失败了， 挂在这儿也可以吧。 而且这样的小包我发现 不大，太不大了， 女生的包柜当中都会有，虽然可能品牌不一样，但是这种类型的小包是都会有的， 也很奇怪。 卸下来吧。但是如果挂在同一材质上的是不是差不多？哎，同一材质不行，撞色了。 总之，如果你要拿它当一个挂饰来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像类似这种浅色的素色的包，就搭起来会相对好一些。对，好，接下来可以说小雨身上这只 Gucci 的Morant， 对， 反正就是一只猫了。 现在我身上的这一只包，它的材质和颜色都是这一款包里面非常成功的一只。对，但是我想不出它有什么缺点，因为它的材质既不容易被磨坏，而且确实比较能装东西。 你们俩这个站位很像是这个专柜的服务员在介绍自己这款包给这位。 可能我们就是一个买手店吧。这只包的最大的槽点就在于它的材质啊，就是丝绒材质就是很不好伺候，出了名的不好伺候。所有的衣服任何单品，丝绒做成任何单品都很不好伺候。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在存放它的时候没有太过小心，这个链条压到了这个丝绒上面，然后当我再拿出来的时候完全压到，就是感觉那个丝绒已经秃掉了，但还好恢复了一段时间它就弹回来了。而且一定要小心，不能沾水，一旦沾水可能就会掉色。 这只包你会不会建议在夏天的时候拿丝绒材质的？ 我不会介意，因为入手的时候应该就是夏天。丝绒反而不会让人觉得在夏天的时候会太热，它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一种材质。 提问：有些牛仔裤它其实是会掉色的， 会 这样的丝绒包如果跟这样的牛仔裤放到一起的话，它会不会也被染色了？ 我跟你讲，包包除了像这种深色的或者黑色，像这种老花的这种材质，皮革的材质以外，像这种颜色这种材质你都千万不要蹭在牛仔裤上， 会很可怜。牛仔裤很可 怕，所以有些女生就千万不能把这样的包包给老公帮你拿着，不然很可能就被染色了。 老公拿包是什么样的给你们展示一下吧。不管多大的包拿在老公手里面，他可能一开始会很好心的帮你拿，然后过一会儿他就会看着手里玩。 小雨把这话筒对着袁一哈， 他就会这样， 很适合呀，这种小包很适合这样甩呀。 很多男生都会这样在手里玩这个包。 我老公是会这样拿包。 这真的 很想跟我这个包很像， 这真的很不想用双手 挎在这儿。哎呀，你包里都装了什么呀，好沉呀。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可能你的斜方肌不够强，可以练一练斜方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介绍我们现在桌面上摆的这件 It's Back。 好，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支跟刚刚那一支一样，都是在我们的第一时段里面有跟大家讲过的。这款包呢是来自于 来自于 Fendi 在去年非常红的一款包，然后它也是，但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图片是设计师会往上面画了很多非常可爱的一些小图案呀，有点像那种蛋糕呀、奶油色之类的，像但是像这一只就是平时会适合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 啊、是刚才那个宫廷风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当然现在就变成了普通的少女风。然后它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它旁边看起来是纯白色的，但是它上面的扣子和旁边的颜色都是拼接了一个薄荷绿的颜色，所以会比较清爽，会很有比较有少女感。它这只是整个风油边包边这些都是搭了薄荷绿，然后在扣子上面也有薄荷绿的一些元素。这只包叫 Canine Bag，Can 是 K-A-N， 整个包的名字也很可爱。这个号是比较适中的，而且它的这个设计旁边采用的这种风琴的设计，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弹那种手风琴，它这种折叠式的就会很能装，这是真的很能装。 这个包真的确实很能装东西，但是我要说的是它有一个槽点，它非常容易脏，而且它的这个底边如果你放在任何地方会容易把它磨坏，就是你并没有对它做出伤害，可是它自我已经受到了伤害。 因为它这个风油边是薄荷绿的， 对， 你看你才没用过几次吧，然后就已经染上了一层灰，所以有可能就像小雨说的一样，它用过几次以后这风油边就会彻底被蹭掉， 很可怕。 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修包行是可以帮你去做风油边的，但是通常像这种薄荷绿的颜色是非常难调到毫无色差的， 对，他们一般只能找到那种基础颜色，比如说灰色呀、黑色呀。 但你知道我要表扬它这个包什么点吗？它这个链子是这种金属的链子，之前在 Gucci 的酒神包的一些系列里面也使用到了这个材质，但是呢Gucci 家呢全都是用的纯链子，所以夏天当你穿一些吊带或者是没有就是肩带的衣服的时候，你的肩膀就会被这样的地方勒出很深的印儿。我有一次夏天的时候背那个包回去以后都出血印儿了，但是还好这只 Canine Bag 加入了这个元素，有一段皮，所以非常好的帮你规避掉了这个问题。嗯， 所以这个包的点就在于以后你要是吃饭呀或者去哪儿需要放的时候不要放给你老公，让他老公挂到胸前，很安全。 但是老公就不能吃饭啊，因为有可能吃饭会溅到包上啊， 很容易脏。而且有的时候女生比如果要是补完粉啊或者是口红，你的手上稍微有一点东西蹭上去，这只包就会脏。哎， 哦， 对，所以这就是它的槽点。 但它的 其他的我觉得还 好， 好 看， 嗯， 很夏天，非常春夏。 而且我觉得袁一今天这样的搭配背这只包也非常合适。好哟。 好、哦，那只包不满意了，为什么要送他那只包？ 好好好，那我们就来。 多不好看。 好好好，我们就把这只跳崖的包一起来说一下吧。 跳崖这只包，我们先来夸一夸好不好？ 这只包，泽华吐槽他说是奥迪包啊，他说你看这个 logo 就很像奥迪车那个。 对啊，四个圈、啊、 哪里像？ 可 是分明是1、2、3、4、5、6个圈啊， 就猛一看像四个圈。哦，奥迪送的吧， 非常好看。这款包已经很红很红了，但是很多明星背的都是黑 色确实很红很红、啊、 对。然后今天我们拿过来的是一只酒红色， 我要先吐槽它了，因为它的这种翻盖式的包呢它就会存在一个通病，你看我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装也没有干嘛，它这个包盖是歪的。翻盖包通常都会有这个问题，它的包盖很容易歪，所以你需要时刻调整它。你看现在调整一下就又好了，所以一旦你里面装的东西它其实余地还是够的，整个只有一个袋子但是可以装一些东西，可是当你左右如果放的东西不太均衡的话，你盖上盖子它就是歪的，很尴尬，非常尴尬。 歪了它就 放东西的时候还要自己调节一下，不要让两边偏差太大吗？ 对，需要放东西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再其次的槽点就是这种光滑的牛皮 很容易滑， 很容易会滑伤，但是颜色本身 要不要现场试一下？ 我给你提过钥匙。 但是因为颜色本身是酒红色，所以掉色这个问题倒是也还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然后底部这个风油边什么的也都是比较耐脏的颜色。 酒红色这两年非常的红， 但是还有一个点在于前面的这个锁链的这个设计，因为它是不是做旧的金属，是亮面的金属，所以你也要小心不要被锋利的东西划到，如果划伤的话整个光泽度就没有那么。 泽华，你那有没有锋利的东西？ 有有有有，立马提供给你。说到酒红色，旁边还有一只酒红色的包。 对，还有一只酒红色，我们要赶紧说一下它，不然它可能会跳崖吧。 这只就是我们 今天节目当中说到过的，有一些品牌的 It's Back 其实不是这两年才推出的，而是已经存在 红了很久，风靡全球的一支经典款。 举手，就是男生的通勤包啊。 不是， 就是甚至你现在在一些 vintage 的店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年前的这种包，然后那些 vintage 呢，可能这些金属的部分都已经完全被磨旧或者当时就是做旧，然后这种包就是它即使被划伤反而带有那种沧桑感。我很想帮这只包做成 vintage 款。 好呀，那我们现在就来现场制作了。 来来，我可能想看这种互相伤害的这样的画面。 这只包非常好看，就它一直是很经典款，但是基本上他们家的这款包就只有一些焦糖色是最红的，还有什么灰色呀，对，雾霾蓝、黑色，然后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全新推出了酒红色。 但我要说一下这只包的槽点哦，虽然我本人并没有背过，但是我有试过这个包呢，它也是有点类似这只包，它带一个，它带两个金属扣，但是我想请小雨摸一下这个金属扣，非常的锋利，你摸一下， 会很危险， 很危险，它整个就是一个凶器的存在， 就划伤了呀。 对，尤其是在你夏天背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划到自己。对，但是呢，我 而且夏天还有一些薄纱的衣服，可能把自己的衣服给划烂了。 相对这种金属扣，它四个角做了一些磨圆的设计的话，就会贴心很多。但是这个真的这个扣太尖了，实在是。所以大家有这只 Celine Box 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要伤到自己。 所以做女生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你背一只包的时候还要提前设想好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不是 OK， 不会被受伤。 那你可以不买啊。 不可以。所以其实今天在现场我觉得槽点最少的好像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只包了耶。对，因为它首先整个包身只有上面是，上面这一块黑的是纯皮的，下面全部都不是皮啊。像这种材质， 所以就没有槽点吗？ 不不，这种材质就是以结实耐用而出名的，因为他们家本来这种材质在发明的时候就是用来做旅行箱的， 是的， 所以一定要足够结实耐用抗造才行。 是的， 然后它确实也实现了这一点， 没错。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品牌的这种材质最大的问题又在于它的涂油边，它的封油边很容易被太阳晒化，以及很容易开裂。但是好在它这个颜色在各个修包行都比较容易调制， 适合夏天背咯， 不要在太阳直晒下待太久，然后用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它是会有开裂的风险的，但是好在它这颜色很好调。 对， 夏天背它确实有些严肃的， 是有点 严肃，有点不适合夏天。 对对对，这个包叫做很能装，你可以看一下现在里面装的东西，这个包叫做 One Handle， 也是2016年年底和2017年初的时候推出的一款包，很火很火，非常非常难买。对， 但是它的这个袋子会不会有点细，会不会勒肩？ 还可以，因为袋子本身材质是舒服的耶，所以我背起来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会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我觉得这款包相对来说是很实用的， 还是很实用。对，而且它也很百搭。我们桌面上这些 It's Back 现在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我要请小雨回到主播台，然后要把台子上那一位潮了很久，这个包已经背了很久，很想展示自己的那一位男生请到我们的表演区。 我最擅长走秀了， 请泽华。还要给自己带音效，简直了。这一点啊，为什么要走秀？ 这种包就很适合走秀，而且去年很流行这样背，挎到胸前。 对，其实我们在今年盘点2017的时尚元素的时候，遗漏到了一个点，我们盘点了有渔网袜呀，有贝雷帽呀，有 slogan tee 呀，等等等等一些。其实腰包也是2017年非常火的一个主打元素，包括泽华现在身上背的这只胸前背的这个包，也算是腰包的一个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种背法，背在胸前，甚至背到后背， 火的简直 不用这样啊，你就转一下就好了。 但是红起来之后看习惯了还挺好看的，尤其 真的 是 很好看。 泽华背这只我越看越觉得很好看， 然后包括我身上的这一只腰包，其实腰包的存在它有很多的小心机在里面，比如说这一只又可以当胸包又可以当腰包的包，其实也很适合妈妈来背，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带着孩子的时候，你的两个手可能从来没有闲着，所以这只包不会占用你任何的手， 也不需要占用你的，因为孩子个子比较矮，你需要手拎他嘛。如果你背了一个包斜挎他的话，就会打到孩子。我经常，我的孩子经常会被我的斜挎包打到，所以我带他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包。他不占用你的双手，也不占用你跨步以下的位置，拿起什么口水巾啊、湿纸巾啊，都非常的方便。 那我就不懂了，小雨也不太懂的，就是袁一身上的这款包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腰包啊，看起来。 对，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腰包，就是 其他背法吗？ 它没有哎，它就是背在腰上哎，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拿下来，就是挎在肩上。但是那样的话就体现不出腰包的特点了。这种腰包，如果你把它放在腰中间来背的话，它的点就在于可以无形中帮你提高腰线。我今天是把它当就是腰带来系的，我系在这个牛仔裤的这个中缝了。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穿牛仔裤，穿的是连衣裙或者是成套的衣服的话，你其实可以跨过你的腰线往上面系一点。 感觉它会把连衣裙整个的美感毁掉呀。 不会，完全不会啊。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穿法，就这种成套的衣服的时候，你稍微把它往上系一点，它就可以提高腰线。 我觉得袁一有必要展示一下自己今天的网袜。 哦，对，我还没有展示，是不是 搭配的非常的好。 今天我们在盘点2017时尚元素的时候，想到网袜这个元素，然后教到大家穿的时候不要大面积的露出网袜，就像这种破洞牛仔裤的时候就可以衬在里面穿。现在其实有一些仔裤的品牌也出了，就是它直接在破洞的里面缝制了一些黑的网袜的元素。 真的吗？ 对对对对，看上去像是穿了两层，其实你就一条裤子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太方便了也。 好啦，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的 It's Back 就是盘点完了，那我可以回去了， 可以回来喽。那我们把主播台交还给袁一。 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了这么多的 It's Back 以后，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收音机前啊，因为你们听不到就是看不到，只能听嘛。然后包括我们网络那头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男生女生，女生看到这些包以后觉得哇太满足了，男生看完之后可能可以多了解一些时尚方面的元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的话点也会比较多一些。 这个包这么难伺候，你别买了，你买一点就是好用的那种包。 所以其实每一个包都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上的小缺陷吧，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实用并不是买包的一个主打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小缺陷这个提供的点很好， 对，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包哪里有问题，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话，你需要考虑一下这个小问题对你来说会不会造成困扰。 是的，2018年刚开始，还是希望大家在买包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理智一些。 对，一定要理性消费，也不要吃土太久，毕竟对自己身体也有这个影响。对，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来下一个半点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当中，我们会首先来揭秘的是我们的街采当中男生眼中的包，当他们真的知道这些包的价格，真实价格以后，看看他们会作何反应。看完那段视频以后，相信很多女生也会小心翼翼，小心小心再小心，担心自己的另一半知道自己包的真实价格。 那些男生可能真的会现场吃土哟， 男生可能会现场不会分手吧，应该不会。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2000块钱买一个这个， 几张皮子缝起来的一个东西， 买成钉子回家。我们家又不是装修的，一双乔丹来了， 能买到一辆二冲的摩托车了， 谁买它呀？ 我最大的病就是穷，现在。 这么穷，甚至都包机械。 哎呀，败家呀！ 这才7000。 这个如果7000的话，如果王小雅要，我就给她买一个。但我如果买一个假，那天也没人看。这样包我一直以为也就50-60块钱呢，而且这搁这儿，咦，就感觉像一米袋子。 生意都这么好做吗？包养布都卖这么贵，看来我发展单指定手了，我的手还是比这个布便宜。 我说我没有女朋友。 这在我们的审美看来，这不行啊！这些报道，这什么呀？ 我是穷惯了。 这吧，富二房，嗯， 富二， 送这个给我女朋友，还背在身上就扎一下她，就提醒她啊，这包是我男朋友送的。哎，然后每天啊，我男朋友送了我个包，哎，好扎啊，我男朋友对我真好啊、哎。然后哪天他要真被扎出血了，我还能打电话索赔，然后我买包的钱也回来了。 就是我就认识这个。对吧？我觉得其他都没有牌儿，对不对？你送女朋友，你不得送有牌的，就送这个。 其实包治是心理疾病，你知道吗？就是心里痒呀，买完了以后就心里就不痒了。对，其实是买了一个治心痒的皮炎平，对，心头痒剂。 就是他们就矫情，你知道吗？他们就想买包了，然后就假装说自己有病，实际上买包他们该有病还有病，钱治百病，包治不了百病。 一溜一吧， 又 然后整个学校断层没有，然后跑到学校外面买了个杯子还，然后翻到女生宿舍，热水房里冲好了热水，然后悄悄地跑上去找她， 就是求婚吧。当时吃饭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餐厅，完了以后我随意就跪下掏出钻戒，她都傻了，差点把吃的木鱼吐出来。 就是我女朋友不是去英国读书了嘛，然后我俩就会开个视频，然后一块追电影追剧，然后我们还一起玩一个游戏叫饥荒，然后在里面建自己的家。 做过，对，七夕的时候，我把我小区里都贴上大红条幅，写着“小雅宝贝，七夕快乐”。 11的时候去日本给他买了一个包吧，日本合作款，他很喜欢，他不舍得买，我就是直接拉着他进去，我直接说这个包要 ，OK， 打包行就行 了。他那会儿很喜欢那个乔巴，找了很久买到那个乔巴肉丸，然后买了十几个，然后做成那种玩偶的那种包。 大红靴，这是我最满意的。 我送给我女朋友最满意的礼物就是我。 大红靴， 皮肤啊，下回等出关羽皮肤你送我哟。 不需要多少钱嘛，但是你能看出你用心了，我就很开心。 我最希望我女朋友送我的东西就是。 多做家务，多做饭，然后呢，我就担待着他，不说话。 做做饭啥的都可以，牛做马都行。 生气就哎，小宝贝儿别生气了，咱们就很好。 我回去我就辞职。 有了这一些包，哎，我闲鱼上卖个20，挣不少。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其实前面拍了一些男生知道了这个包真实反应以后，感觉哎，怎么那么不解风情？但是最后的一些小问题 还挺暖的耶， 是不是？其实男生也会去了解和关心自己爱的那个人真正想要什么，尤其是他们也会给买包啊， 对啊， 他舍不得买，我直接拉他进去，就这个包了，我就要这个， 我就知道你记住了这个， 很有力 max 呀、啊。但是我觉得那个男生说记得出皮肤的时候送我一个皮肤，也 是这是女生完全不懂的， 不懂。 那个男生刚刚说出那个买包子那番话的时候，我瞬间觉得他帅的程度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就是气质此时此刻有2.1米， 对呀、啊。 哎，但是现在皮肤真的是很贵 啊，真的吗？ 对， 什么皮肤啊？ 就游戏里面的皮肤， 你买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皮肤，很难得的限量的皮肤的话，甚至有可能跟女生的一个包一个价了。 怎么可能？ 那我想问一下，这皮肤是干嘛用的呀？ 就心里看以后很暖呀，很满意、啊，很帅气啊！ 哎， 忍不了了啊，这个 忍不了，咱们也应该有人找咱们来拍一期这种男生买皮肤的视频。 对，就是你说我买个包是不是，我好歹是个皮的， 我好歹可以看见它， 我看见它 我可以背在身上， 我能装东西是不是，不管我能装纸巾还是装粉盒。 你们就这样想啊，女生买包就是让大家称赞，哇你眼光好好，你居然买到这样一款包。 我背在自己身上我开心啊。 那么多的网友都没有这款皮肤，只有我有。 可是那我可以买完包以后拍一张照片发到网上去让网友称赞啊。 对 啊， 也会发朋友圈的呀，发微博的呀，去炫耀的呀。 啊，苍天啊， 我不能理解。 我跟你说点赞是会破百的哦。 So what， 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不懂不懂。 差异了差异了， 这个扯远了。这下回我们可以再专门做一期节目哈，来让女生了解一下男生的内心世界和男生的潮流的梦工厂是怎么回事，好吧。嗯，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在每周的最近的一期改编当中，在最后一个环节都会给大家播放的我们的一个自制的视频，讲到的是就是记录了我之前去德国拍摄一个节目当中，在衣服穿搭方面，在旅行时候的一些这个设计。 嗯， 然后上周呢我们放到了第一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二集当中我们都去了德国哪些地方，然后进行哪些改造。 吃东西的时候一定得玩手机是吧，现在年轻人都这样。 不是，你看咱来德国您对体育那么熟悉，您对足球那么擅长，我总得找点我擅长的您不太了解的，我也能带着您玩一玩。这个马术怎么样，您是熟悉吗？ 德国的马术是很强的，奥运会上总拿冠军的。 嗯， 他这儿应该我不怎么骑马。嗯， 注意的，您不知道的我知道的事儿了。我喜欢骑马。 哦，你喜欢骑马？ 我自己就属马，所以我觉得我跟马特亲近。 嗯 嗯，咱们要不一会儿吃完早餐再过去？ 行，去看看吧。 好。 Morgen. Kommen Sie ruhig rein. Okay. Also, der Hof ist zurzeit ein Familienbesitz und das schon seit 55 Jahren. Da ist meine Urgroßvater, der hat in Ostpreußen sogar schon Pferde gezüchtet. Aber da mussten wir dann leider wegen dem Krieg fliehen und haben hier etwas Tolles aufgebaut. Also, ich denke, ich habe die besten Voraussetzungen durch meinen Vater. Und wir haben hier zurzeit 80 Pferde, davon haben wir 20 eigene, also Sportpferde und Schulpferde für Kinder zum Lernen. Und wir haben hier 15 Hektar. Er hat ein bisschen 激动啊，好像忽然。 Das ist unser Schulpony, auf dem die Kinder auch lernen.Oh, es ist halt ein bisschen... Ich schau mal, es ist ein Pony. Ist ein Pony? Ist curious.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hat ja alles angefangen mit den Pferden als Quadriespferden oder auch Pferde, die von Bauern benutzt worden sind. Vor allem als Arbeitspferde. Aber heutzutage sieht man das ja gar nicht mehr. Die Pferde sind mehr der Spaß geworden, das Hobby von den Menschen. Wir reiten, um uns von der Arbeit zu erholen.Auch Kinder, die von der Schule, ist der beste Ausgleich ein Pferd. Die fangen schon mit 1,5 Jahren an meistens, dann werden sie auf dem Pferd geführt, dann geht's weiter über die Longenstunden und dann wird's immer weiter ausgebaut. Das ist für uns der seelische Stress, den wir abbauen durch das Pferd. Weil das ist für uns das Beste, wir können da entspannen, man kann die Seele baumeln lassen, man kann mal ausreiten ins Gelände, man kann mal eine Stunde nehmen, man kann sich weiterbilden. Das ist einfach...Das Beste. Das Pferd nimmt einem nichts krumm. Das ist immer gut gelaunt meistens. Und nimmt die schlechte Laune des Menschen auf und... 骑马都是旅游景点那种骑马照相，那种跟这个不一样，那这个叫骑术，那个这是真正的骑马，那个是纯粹是哄着玩的。那个这个要看我这个开窍开得快不快了，这个马跑起来的时候很颠的，你要跟人马合一啊，要人跟马的这个动作配合好，才不会颠屁股，否则颠得很厉害。 对，他们的马很乖，而且很聪明，就是你只要给他一点点很轻的指令，他就会立刻明白你的意图。以前骑过马，在新疆骑过，然后在北京也骑过，在马术的场里面骑过，但是这次体验是最好的，可能跟马有关系。你得放松，你要跟他先做一个沟通，然后你告诉他你会很温柔的对待他，他也会很温柔的对待你。 说呢，怎么那么大的腿？ 的 鸡腿没那么大。我说这要是鸡腿，这鸡里边的姚明啊。 看着好像是马累，其实是我们比马还累。 嗯，那你骑马是会全身运动，我现在腿都酸了。 是。 你的腿得使。 明天还得更酸。 你腿得使劲儿，得夹着。嗯，上半身也得挺直了。嗯。 其实他跑起来的时候，他得跟着他那个律动上下起伏。所以咱们中午必须得好好的补充一下蛋白质。 嗯， 所以咱们下午还有今天的工作内 容。下午还要干嘛？ 下午要去游泳。 问题是，这多冷啊！ 多穿点呗。冬天徒步一定会有冬天徒步的景致。你想德国，到冬天也有很多植被。咱们可以深入到大自然里面，好好 的 去看一看，研究研究。 就你这个，这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连秋裤都舍不得穿的，你还想徒步？ 我今天下午一定穿秋裤，一定要 赢。咱们刚吃完饭 吗？哦，对啊，吃饱了。 吃饱干嘛呀？ 哎，咱们今天下午要去徒步吧？ 啊， 在户外吧，没东西吃，所以今天的晚餐就靠咱们在这儿逛的东西啊。这儿东西食材新鲜呀。 还准备自己做呀、 啊？我终于找地儿，烧烤 做饭还是 放心，交给我，交给我，准保还你惊喜。啊，这个这个，对，这茄子，这个像南瓜，你看，你看，你看，一半一半的，跟蒜一样。 还有游客。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Timur.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 came here to visit the castle? Yeah. Yes, of course. Ah, okay. I have to tell you it's sad, but today it's closed. What? Only today. Why? I think they repaired something. Renovation. Yes, renovation. Oh. So you are visiting here too? Yes, we have a little camping over there. You are prepared for camping? Yes, yes. Oh, nice. So if you want, you can join us.Every bigger town in the circles of maybe 20 kilometers, we have a lot of nature for the people to calm down, to get their, ease their mind. And it's a good sport for the young and for the old ones. Yes. Also the little kids also join the camping? Yes, yes. Hiking, yeah. They also join the hiking and the whole family. It's a family thing. Yeah, it's good. It's very good.So you prepared camping for this hiking, right? Yes, now we prepared the camping. And two friends of me that also went before me. There wa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So they are already over there at the camping. And I hope they made already a fire that we can... Oh, yeah, fire is what we need. Yes. We are lucky to meet you. Yeah.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Yeah. Yes, let's go party. 从古至今，人类崇尚力量，体力和意志力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更高。无论是马术竞技还是徒步登山，都是人类挑战自我体能意志的考验。只要坚定信念，终于有一天是可以收获到运动带来的快乐的。就像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经历过严寒的考验之后，也必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一集信息量很大了，我们去了马术的场地， 很羡慕， 非常酷炫哎！ 徒步， 尤其是那个篝火的场景，让我很向往。 我喜欢骑马的， 篝火那一场太冷了，骑马还好，就是他们的马场都是就是比较亲民的，价格也不会很高，不会觉得说在咱们国内可能必须是就是贵族运动才行。就是你看他的那个马场主，那个女孩2岁就开始骑马。它有很多矮的矮种马，然后适合小孩子骑的，所以是一个就是家庭成员都可以参与的。 现在爱骑马的朋友已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冬天特别是这几天的北京，还是尽量的不要骑马了，太冷。 哦，对，马也会受不了， 你自己也会受不了。 对对对对，但是骑马的装备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大家最好自己买一双马靴。这种马靴其实生活当中你也可以用到的，有很多品牌都会出马靴，然后你穿自己的号肯定是最舒服的。 无论骑不骑马，马靴都可以买， 是不是？然后贴身的。小小的裤子，有弹性的那种，然后就是专业一点的骑马的裤子呢，它在就是裆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专门的缝制加固，因为你在那个马鞍上面是有摩擦力的，所以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而且我觉得这视频最好一点就是大家会发现在不同的场合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又得体又好看。 对， 是的。 比如说徒步那个，虽然黄老师说我不爱穿秋裤，但我最后还是没有穿秋裤，但我穿了一个那个裤子是贴身然后加绒的，所以它会保暖度会比较好。然后衣服呢，就是你徒步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个带一点防水性能的，当然取决于你徒步的这个长度、时间还有目的地。他们再穿一个短款的羽绒服，然后帽子和手套是一定要戴。 你们去超市的那一块也是很好看的 啊，那个自由市场是太丰富了， 是吧？ 好了，今天的长乐梦工厂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各位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依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在 FM982，还有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在微信公众平台982茉莉工厂都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当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会有数码方面的节目带给大家。 我是泽华， 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 稍后是活力 music。